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呢，就是 to give somebody a call， 就是给谁打电话。那么这个句子里边呢，他说 I was told to give you a call， 也就是我被告知要给您打电话。 That's good.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好，那很好呀，请问您叫什么呢？ It's Roger Brown。 好，我叫 Roger Brown。 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就是 Roger 这个单词呢，他其实在口语中就是表示收到， 嗯哼， 对吧？比如说别人跟你说一对话，然后你可以回复 Roger， 对， 就是你收到了， 同意啊， 同意了 这种意思哈。然后呢，他说呢，我这个名字叫Roger Brown， 这个典型的英文名字布朗哈。Thank you, I'm Caroline, the Youth Council Administrator。谢谢，我叫 Caroline， 是青年委员会的管理者。 So, do you know much about what the council does? 你是不是了解我们这个机构到底做什么呢？ I've talked to Stephanie.I think she is the chair of the council. 好，我跟 Stephanie 联系过了，我记得她是主席。 That's right, and she told me a lot about it. 好，她跟我介绍了许多这个机构的相关的信息。 How it's a way for young people to discuss local issues, for example, and make suggestions to town council. That's what made me interested. 比如说呢，这个 Youth Council 它会讨论一些与本地相关的事情，并且呢可以提议给市政，向市政委员会提交一些建议，这个是我所感兴趣的。 Fine, well, let me take down some of your details. 好的，我现在记录一下您的个人信息的一些细节。 First of all, how old are you? 首先呢，你的年龄。 You know, the council is for young people aged from 13 to 18. 好，那么这个青年的委员会面向的是13到18岁的年轻人，这个你了解吗？ I've just turned 18. 我刚刚满18岁。 And where do you live, Roger? 好 ,Roger, 你住在哪里？ Well, that's a bit complicated.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事儿。 At the moment, I'm looking for a flat to rent here. So I'm in a hostel from Monday to Friday. 我目前呢正在找房子，要租啊，要租一个公寓。所以呢，我周一到周五都住在一个青年旅社 hostel， 就是比较便宜的，让年轻人住的那样的这个旅馆。 说到旅馆呢，其实有好多种说法啊。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hostel， 那除了这个 hostel 还有别的什么吗？比如 hotel。 hotel 呢，三星、四星、五星啊，各种级别的，各种规格的，豪华程度的。而 hostel 就是指那种比较便宜经济的。 那我之前还听说有这种 motel。 Motel 就是字母 M 开头的那个 motel。 对，这个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现在这个地点说白了，周一到周五啊，我是正在过渡期间。I go back to my parents' place at the weekend. 周末的时候我会回父母家住。 Okay, so where's the best place to send you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ncil? 好吧，那如果我要寄一些委员会的材料，最好寄到哪里呢？ Oh, to my parents' address, please. 请寄到我父母家。 That's 17 Buckley Street, B-U-C-K-L-E-I-G-H Street, Stamford, Lincolnshire. 这个地址就是林肯郡斯坦福德县。 嗯哼。 Buckley 大街17号，大街的名字拼写是 B-U-C-K-L-E-I-G-H。 好，英语的所有的地址都是从小往大了写，跟我们中文是反着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规律呢，反映了英语和中文它思维模式的不一样。就是中文它可能是逐渐缩小范围，把最重要的那个点放在最后，前面都是修饰的。而英文是反过来的，它可能先把一个最重要的门牌号告诉你，具体的定位告诉你，然后在后面慢慢从小到大的一个范围去补充说明。 嗯哼。Though you don't really need the county, 他说不见得，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县，这个 county 是县，C-O-U-N-T-Y. Oh, I know Stamford. It's a lovely town. And what's the postcode? 哎，我还真知道这个斯坦福德县，这是一个很好的、很不错的地方。你的邮编是多少 ？P97QT， 也就是 P， 然后字母 E， 然后九，数字九，然后数字七，字母 Q， 字母 T。 嗯，您发现没有？国外的邮编跟咱们国内不一样，国内的邮编都是纯数字，什么100003。啊，但是国外的邮编呢，它是字母和数字组合的，所以一般我们在听力中听到相关的资料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啊，就把这个记下来就可以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说的 ，Right, thank you. So, are you working here or are you a student? 请问您是工作呢，还是在读呢，还是学生呢 ？Well, I started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a couple of weeks ago.And I've got a part-time job for a few hours a week. 我几周之前开始在这里上大学，同时呢，我还每周做几个小时的兼职工作。 谈到兼职工作，他就想问什么兼职工作 ？What do you do, actually? Well, I've done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我干过几种不同的兼职工作。I have just finished a short-term contract.As a courier, 首先呢，我刚刚结束一个短期的合同，那个工作是快递，短期导游，不对，应该是 courier, 快递。好 ,and now I'm working as a waiter in one of the big hotels. 那现在呢，我在一个大的饭店做服务员。 That can't leave you much time for studying. 那这样的话，你应该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学习吧。 Oh, it's not too bad. I managed to fit it all in. 也没有那么严重。我设法把所有时间都安排好了。 好，这里边有一个词组叫 manage to do something, 就是经过努力把一个事情搞定。那么 fit something in,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它安排到一个范围里。这个 fit it all in, 也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进去。所以这个句子就是说，虽然我的头绪比较多，但是呢，我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时间安排好。What are you studying? 您学的是什么呢 ？My ambition is to go into parliament eventually, so my major subject is politics. 我的梦想是以后进入议会工作，所以我选了政治专业。 其实 politics 这个读音要注意一下，它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因为它是政治学的意思。但是如果当它变成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就变成了 political。 所以这个词性变化的时候，往往这个重音会变化，所以每一个词大家学的时候都要搞清楚。 再考大家一个，政治家怎么说？那个人 politician。 没错。好，我们再总结一下，一个是 politics， 一个是 politician。一个是 political， 对了，好，这个发音容易混的啊。除了 politics 这个词以外，还有 economics 经济学 ，economy 经济，还有 economical 是经济划算的。 对， 啊，这几个词如果不清楚呢，没关系，你每天你都把这几个词每一个词念上个十遍，慢慢你就清楚了。接下来呢，这个对话里继续说。 That's partly why I think the Youth Council is important and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这也是我认为青年委员会很重要，并且想要加入它的部分原因。 And I suppose you are also taking a minor subject, aren't you? 我想你应该也学习一门辅课，对吗？ 这个 minor subject 就是辅修，主修就是 major， minor 是辅修。 包括国内的很多大学，它在分学科的时候，在给大家安排课程的时候，就有一部分是可以让你去选择性的去学习的。那这种课程就叫做辅修课，可能一个礼拜上两次，上一次，然后是根据你选课的结果来给你安排的。 好。这是 minor subjec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study economics too. 我也知道很多人去选修了经济学。I chose history. 我选的是历史。To be honest, I'm not finding it as interesting as I expected. 坦白的说呢，这门课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这里边有一个 SS。就是像什么什么一样，但是他用的是否定 ，not as interesting as I expected 啊，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那么这里